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6章分道扬镳第117集。 邓布利多站起身，他低头望着小巴蒂克劳奇，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，然后他又一次举起魔杖，几根绳子嗖嗖地从魔杖里飞出来，缠住小巴蒂克劳奇，把他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。邓布利多转身对麦格教授说， 米勒娃，你能不能守在这里，我送哈利上楼。 没问题， 麦格教授说，他显得有些恶心，就像他刚才望着的是一个呕吐的人。不过当他抽出魔杖指着小巴蒂克劳奇时，他的手非常平稳。 西弗洛斯， 邓布利多转向斯内普， 麻烦你去把庞弗雷女士叫来，我们需要把阿拉斯托穆迪送进病房，然后你到场地上去找到康奈利弗吉，把他带到这间办公室来，他肯定想亲自审问小克劳奇。你告诉他，如果他需要我，这半小时我在病房里。 斯内普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迅速离开了房间。 哈利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。哈利站起身，又摇晃起来。刚才他专心听小克劳奇说话，没有注意伤腿的疼痛，现在的疼痛变本加厉地回来了。他还意识到自己浑身发抖。邓布利多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扶着他来到外面漆黑的走廊里。 我希望你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，哈利。 他们沿着走廊往前走，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小天狼星在那里等我们呢。 哈利点了点头，他感觉麻木，仿佛置身于梦境中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不真实，但他并不在乎，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，这样他就用不着去想他触摸三墙碑后发生的一切了。他不想仔细研究那些记忆，尽管那些记忆不断在他脑海里闪现，像照片一样清晰。疯眼汉穆迪被关在大箱子里，虫尾巴瘫倒在地，捂着他的断臂，伏地魔从冒着蒸汽的干锅里冉冉升起，塞德里克停止了呼吸。塞德里克请哈利把自己送到父母身边。 教授， 哈利喃喃地说， 迪格里先生和他夫人在哪里？ 他们和斯普劳特教授在一起， 邓布利多说。他的声音在审问小巴蒂克劳奇的过程中一直是那么平稳镇定，现在第一次有些发颤。 斯普劳特教授是塞德里克那个学院的院长，对他最了解。 他们来到滴水嘴石兽跟前，邓布利多说了口令，怪兽左右分开，他和哈利走上活动的螺旋形楼梯，来到项目大门前。邓布利多把门推开，小天狼星就站在那里，他脸色苍白，面容消瘦，就像刚从阿兹卡班逃出来时那样。他一眨眼就从房间那头奔了过来。 哈利，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会出这样的事。发生了什么？ 他双手颤抖，扶着哈利坐到桌前的一把椅子上。 怎么回事？ 他更加急切地问。邓布利多开始向小天狼星原原本本地讲述小巴蒂克劳奇所说的一切。哈利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他太累了，身上的每根骨头都在隐隐作痛。他只想坐在这里，不被任何人打扰，就这样坐上好久好久，直到沉沉睡去，再也不要有任何思想，任何感觉。一阵翅膀轻轻扑打的声音，凤凰福克斯离开了他栖息的枝头，从办公室那头飞过来，落在哈利的膝盖上。 你好，福克斯， 哈利轻声说。他抚摸着凤凰金色和红色的美丽羽毛，福克斯平静地朝他眨了眨眼睛。凤凰栖在膝头，暖烘烘沉甸甸的，哈利觉得心头踏实了许多。邓布利多停住了话头，他在哈利对面的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，他望着哈利， 但哈利躲避着他的目光。邓布利多要向他发问了，邓布利多要强迫他回忆那所有的一切了。 我需要知道，哈利，你在迷宫里触摸门钥匙后发生了什么。 邓布利多说， 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谈，行不行，邓布利多？ 小天狼星声音沙哑地说，他把一只手放在哈利的肩膀上。 让他睡一觉吧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吧。 哈利心头涌起对小天狼星的感激之情，但邓布利多仿佛没有听见小天狼星的话。他朝哈利探过身子，哈利很不情愿地抬起头，注视着那双蓝色的眼睛。 如果我认为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， 用催眠的方法使你入睡，允许你暂时不去考虑今晚发生的一切，会对你有好处，我肯定这样做。但是我比你更清楚，暂时使疼痛变得麻木，只会使你最后感觉疼痛时疼得更厉害。你表现出的勇敢无畏，大大超出了我对你的期望。我要求你再一次表现出你的勇气，我要求你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。 凤凰发出一声轻柔而颤抖的鸣叫，那声音在空中微微发抖。哈利感到似乎一滴滚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了胃里，他一下子觉得暖乎乎的，有了力量和勇气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向他们叙述。他说话时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眼前一幕幕闪现。他看见了那使伏地魔起死回生、表面冒着火星的魔药，他看见了幻影显形、突然出现在他们周围坟墓间的食死徒们，他看见了塞德里克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三墙碑旁的地面上。有一两次，小天狼星发出一点声音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他的手仍然紧紧地抓住哈利的肩膀，但邓布利多举起一只手阻止了他。这使哈利感到庆幸，因为万事开头难，现在既然打开了话匣子，再说下去就容易多了。他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似乎某种有毒的东西正从他体内被一点点地吸走。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自己往下说，但他感觉到一旦说完，他心头就会变得舒坦多了。当哈利讲到虫尾巴用匕首刺中他的手臂时，小天狼星发出一声激动的喊叫。邓布利多猛地站起身，速度之快把哈利吓了一跳。邓布利多绕过桌子，叫哈利伸出手臂。哈利给他们俩看了他被撕破的长袍和长袍下的伤口。 他说，用我的血，比用其他人的血更管用，会使他更加强壮。 哈利对邓布利多说， 他说那种保护力量，我母亲留在我身体里的那种力量，他也想拥有。他是对的，后来他再碰到我的时候就不会受伤了。他碰了我的脸。 在短短的一瞬间，哈利似乎看见邓布利多眼睛里闪过一丝胜利的喜悦，但哈利很快就认定自己准是看花了眼。因为邓布利多回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时，看上去又和哈利一向看见的那样苍老和疲倦了。 很好， 邓布利多说着又坐了下来。 伏地魔战胜了那个不同寻常的障碍。哈利，请你说下去吧。 哈利继续往下说，他讲述伏地魔怎样从干锅里浮现出来，并把他记得的伏地魔对食死徒们说的话告诉了他们。然后他告诉他们伏地魔怎样解开他身上的绳子，把他的魔杖还给他，准备与他决斗。然而当他讲到那道金光连接他的魔杖和伏地魔的魔杖时，他觉得嗓子哽咽了。他努力说下去，但伏地魔的魔杖里浮现出的那些东西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脑海。他可以看见魔杖中冒出了塞德里克，还看见那个老人，薄纱乔金斯，他的母亲， 他的父亲。就在这时，小天狼星打破了沉默，才使哈利松了口气。 两根魔杖连接？ 小天狼星问，望望哈利，又看看邓布利多。 为什么？ 哈利又抬头望着邓布利多，只见他脸上有一种被深深吸引的神情。 闪回咒。 邓布利多喃喃低语，他深深地凝视着哈利的眼睛，两人之间闪过一道看不见的会意的目光。 能获得重放咒的效果？ 小天狼星机敏地问。 非常正确， 邓布利多说。 哈利的魔杖和伏地魔的魔杖有着同样的杖心，他们各自所含的那根羽毛是从同一只凤凰身上取得的。说实话，就是这只凤凰。 他说，指了指静静栖在哈利膝头的金红色大鸟。 我魔杖里的羽毛是福克斯身上的？ 哈利惊奇地问。 是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4年前，你刚离开奥利凡德先生的店铺，他就写信告诉我说，第二根魔杖被你买走了。那么，如果一根魔杖遇见他的兄弟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 小天狼星问。 他们不会正常的攻击对方， 邓布利多说。 不过，如果魔杖的主人硬要两根魔杖争斗，就会出现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。一根魔杖会强迫另一根重复他施过的咒语，以倒叙的方式。先是最近的咒语，然后是以前的。 他询问地望着哈利，哈利点了点头。 这就是说， 邓布利多慢慢地说，眼睛盯着哈利的脸。 塞德里克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现了。 哈利又点了点头。 迪格里又活过来了？ 小天狼星反应很快地问。 任何咒语都不可能把死者唤醒， 邓布利多语气沉重地说。 只会出现一种类似回音倒放的现象，魔杖里会冒出塞德里克活着时的一个影子。我说的对吗，哈利？ 他对我说话了， 哈利说。他突然又禁不住颤抖起来。 那个塞德里克的灵魂之类的东西说话了。 是一个回音， 邓布利多说， 保留了塞德里克的相貌和性格。我猜想还出现了其他类似的形体，是以前伏地魔的魔杖下的牺牲品。 有一个老人， 哈利说，喉头仍然发紧。 博沙乔金斯，还有 你的父母， 邓布利多轻声地问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小天狼星把哈利的肩膀抓得生疼。 那根魔杖最近残害的人， 邓布利多点了点头说道， 以倒叙的形式闪现出来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让两根魔杖一直连接着，还会出现更多的幻想。很好，哈利，这些回音，这些幻影，他们做了什么？ 哈利叙述那些从魔杖里冒出来的身影怎样在金网边缘徘徊，伏地魔怎样感到恐惧，哈利父亲的影子怎样告诉他应该做什么，塞德里克的影子怎样提出他最后的请求。说到这里，哈利觉得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他转脸望望小天狼星，看见他用手捂住了脸。